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有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呢，咱们更值钱的这个吐槽系列可以说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听爽了，所以咱们今天呢继续吐槽。今天可以说是火药味持续升级了，但是今天呢其实并不是来自小伙伴们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哈，但是是大家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办公室里会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奇葩，有各种各样的大侠。这些大侠特别特立独行，他们做事的方法可能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让你产生哎呀，他这人怎么这样呢，就真的好想吐槽他呀。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办公室里面可能会遇到的那一些奇葩大侠。依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啊，更值钱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大家好，我是袁伟。 著名主持人直播女王德格玛雅。 大家好，我是玛雅。 嗯，两位都是老朋友了，咱们今天一起来吐槽一下。袁老师，还是您先开炮吧啊，到底在办公室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奇葩大侠呢？ 哦，在开炮之前啊，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才玛雅老师在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非常温柔、 啊、 然后好奇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女子可以去跟大家喷火吗？但是实际上我已经认识玛雅好多年了、 啊、哎，别惹到我，惹到我我可是三头六臂、哎、 对，这才是她。 好害怕呀，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直播间是三个温柔的女子，现在看只有我一个呗。不要 千万今天不要遇到什么对手，不然你也会三头六臂。 嗯，好吧，来吧，还是开始咱们这个向大侠们开炮、嗯、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大侠呢？ 小伙伴提到了他这个是做了一个提案啊、 嗯 因为他上次啊我们是做这个甲乙方，这个小伙伴也是一个乙方公司的这个文案他做了一个内部的一个提案，还没有直接给到甲方、嗯、所以就是同事们会七嘴八舌会提一些意见那另外一个同样的这个文案的这个小伙伴，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案子并没有提的这个前提下、嗯、就基本上领导没有说什么，他会经常被这个小伙伴打断就属于这个三句一小怼呢，五句一大怼。但是反问过来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答案是没有。 嗯 所以这个小伙伴会非常的这个懊恼。 嗯 觉得你并没有什么给我这个建设性的意见。 嗯、 而且从这个公司内部来看，领导都没有说话呢、嗯、咱们都是一样的好吗、嗯、 然后他可能会经常看直播吧。直播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打断你啊，因为他可能没有 get 到这是一个报告哎。别的小伙伴在提自己的方案哎，然后他就一直在插嘴。所以这应该是怼人侠吗？还是 嘴炮侠。 嘴炮侠。 对对对、哦、他感觉就是全世界他最大。全世界他最牛，整个这个会议室他是一个王者来的。 好，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开会的时候，然后 A 去提案，结果 B 跟他的平级同事始终打断他，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场景？ 首先我觉得啊，就我个人而言，就是我比较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嗯， 然后也比较喜欢给别人去提意见， 嗯， 但是我会选择首先我的这个意见对他真的有用吗？ 嗯 还有就是我要分析一下，就是不要嘴那么快， 嗯， 就是我想一想沉淀一下。 哎，对，有的时候慢半拍显得特别高级。 我是会觉得不见得就是人家对方就不够好， 嗯， 啊，我换位思考一下，可能人家的这个提案还有有其他方面的这个考虑，我不要嘴那么快，脱口即出不过脑子。还有就是场合的选择，在这个会议室，领导有时候说大家畅所欲言，不见得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就随便去打断，可能你最好让同事全部的去讲完之后，你再去这个有过沉淀的这样去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个人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首先是不要做这种嘴炮侠，对吧？你如果真的想提意见的话，等这个同事先讲完，你可以在你的本本上写上一二三四，哪里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你可能其实听完他讲完之后，你的一二三就不存在了。 对的，对的， 好好听着讲完再说话。但如果真的我是那个提案的人，我碰到老跟我提意见的人，袁老师、玛雅，你们会用什么的方式去处理呢？ 他是比较理智的，袁伟，因为他的思路是属于比较理智的人。像我这种不理智的人，如果有人在这种场合下 不理智的人 对这种场合下怼我的话，我直接就会说 OK 啊，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咱俩比一比，看谁的更好啊。 你行你上是不是？ 对，你行你上啊。 你会直接用这种态度吗？ 我会啊，我真的会，直接我就会怼回去，我绝对不会给他们留任何的这个余地。对，因为我觉得在我心中你就是黑粉，一定要怼回去。 对， 黑粉不需要珍惜。 对，玛雅比较可爱，比较受大家欢迎， 很可爱，其实 对对对，就是他很真性情。 而且其实他这样有个特别大的好处，时间久了就不会真的有人，尤其是在职场当中， 我怼他一次，他就不会再怼我了， 对的， 就不会再有人再敢怼我了， 反而自己图了个清净。 他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了，大家会知道啊，玛雅姐姐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好像不太敢，我这人其实有点怂，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领导在场，我好像应该表现得更乖一些。 其实这种事情往往就是要干净利落，我的处理方法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你来，要不然我就会跟他说，你觉得你厉害，领导怎么没用你啊？他会很难受。 我好喜欢你这种啊，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哈，我看两个人吵起来或怼起来，一定是开心的，至少会议室很有趣嘛，对不对？ 不，一定不会有争吵，因为你怼回去之后，他就立马不敢说话了。 那倒是真的，有的时候好像有些人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怼，我们要做一下区分，有的时候可能是内部的一个这个头脑风暴， 对，头脑风暴是允许这种频繁的交流的，我觉得。 对对对，尤其是比如说在这个编剧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现，如果是这个同一个组的、同一个工作室的这个编剧，他们如果观点太一致的话，那这个作品很难，我觉得会不止， 对 不太 对的， 对对对，他的这个推敲性 有不同意见才会有这 个头脑风暴，就不叫怼了。就比如说吧，我在这个主持的时候，之后呢，就会有人说，哎呀，你这块应该这样念，我告诉你应该这样念。好啊，你来啊，领导没说用你，一定是我比你主持的好，要不然怎么不用你啊？就他是会在你很正常的工作情况下，或者是汇报工作的情况下，他会怼你，而不是说我们这种头脑风暴，那不叫怼。 对，按照这样的小伙伴的这种情景哈，我觉得两位老师给出来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玛雅是比较坚持真我，做自己啊，我就是你怼我了，我觉得那咱们你行你上啊，你不行你闭嘴，对吧？袁伟老师是会比较用这种理智的态度去沟通，然后去听听对方的意见，去换位思考。我觉得 你完全是看心情，一旦别遇上你那不开心的几天， 九零后是很有原则的，我们的原则就是看心情。大家会怎么处理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关注更之前的官方微信微博，告诉我们遇到嘴炮侠你会怎么办呢？刚才是嘴炮侠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听第二种在办公室当中有什么奇葩大侠。 第二个这个是小伙伴吐槽，就白莲花啊，通常是有那么一点点姿色的这个场景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干不好活，不是我的错，你就该天生给我收拾烂摊子。而且呢会经常说，哎呀，人家不会做这个呀，你帮我做好不好呀，哎呀，不好意思把你的文件删了，人家不是故意的。 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女的我都受不了了。 哎，你这个一点都不像，你知道吗？往往在办公室当中那种比较有姿色的，你所刚才说的那样的人，我脑补了一下，他肯定都是晃的着肩膀，哎呀，人家不会了。 你俩真是不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真的不要轻易的尝试，不是什么人都能够 hold 住玛雅刚才示范的这种性感风格的哈。 我觉得 不一定是性感，有人是装清纯瞪着大眼睛的。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女孩，之后两个肩膀来回一动，瞪着大眼睛，主编老师我真的看不出来了，要不然您帮我审一下吧。 主编老师说是啊，主编老师当时就被迷倒了。好啊，我来。 我觉得这个主编老师好单纯，好可爱。 我们来区分一下哈，就是女性是在职场当中有独特优势的，对吧？在职场当中可以用女性的优势去示弱吗？ 我觉得首先别人我不知道，我来讲一讲我啊，我作为一个创业女性，实际在这个创业的这个场域当中，可能男生。尤其是优秀的男生会比较多， 对 女生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比例会比较少一点， 是的 啊，对，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没有道理可讲的时候，就是男生他有的时候会很 power， 然后很理性的去分析，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纯理性的去分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歧路，一个死胡同，这话就没有办法继续说下去了，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去继续去推进了，那么都是男人势均力敌的在去这个己方再去这样去 PK 的时候，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女性就 气氛都变好了，听起来 对，就是我可能没有足够的那么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的理由，但是我就认定了，我凭感觉，因为有的时候说女性的这个创业或做事情的这个优势是这个第六感，但是我觉得 女性创业这个成功的太随机了吧，靠第六感成功， 她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我可以我确实是可以借助我女性的这个优势一点点， 所以说很多创业团队里面是有一个女性的合伙人的， 对， 女性在职场当中肯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偶尔利用一些女性的这种示弱的感觉或者是一种感性的决策的方式可能会有好处，但不能成为常态， 我认为不是这样，就是袁伟刚才所说的那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女人在面对职场时的一种状态，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白莲花，她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我可以，但是她要装得楚楚可怜她是装，刚才袁伟所说的不是装，是一种真情流露，本身我就是这个样子，本身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没有想好，之后我可能逻辑感差一点，但是我说出来之后你们别笑话我，我示弱了，可是白莲花不是这样的呀，他是明明知道我可以但我一定就不想干这个工作，就是他的他就是不想干，或者说他干错了之后他还在那装无辜装可怜，两种概念，两种概念， 对，这种人真的是没招吧，就是你也就有的人就是受用啊， 有办法就是拿出说不的勇气，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女生好像通常不会对女生这样，就我们遇到的这种人可能会少一些，我们是看的多一些。我觉得女孩子，比如说如果想要抖着肩，哎呀我不会，她不会对女孩子这样吧？因为女孩会想你搞出这一出干啥？谁不会这些呢？通常情况下是女生可能对男同事或者是男上司有一些请求帮助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姿态。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不，他也会对女生，他也会对女生。比如说刚才袁伟所说的，我借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给你。之后回首呢，你把我的所有邮件都删掉了，他有可能会删掉女同事的邮件，因为我讨厌你啊，因为你长得比我漂亮啊，对吧，因为你个儿比我高啊， 你这是心机删是吗？我还以为就是真的是无意删，只是 当然不是， 诚意到起 会真的给你制造麻烦之后装无辜，因为你平时你所做的一切碍了他的眼，伤害到他的自尊，会这样。 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我把电脑借给一个同事，然后他不小心，别管是不是不小心啊，他删了我的邮件，然后其实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一些影响，然后我去问他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不能删，或者是我真的是不小心的，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付出代价或者是承担后果？ 我觉得如果这个是在一个工作的一个场合当中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要分析首先这个工作对这个其他的同事的影响对我领导的影响对公司的影响是什么，那我就要来评估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如果只是说个人对个人的这个情绪不满，那我觉得这个属于情绪范畴那情绪范畴我可能不会在公司范围内来去直接这个去表达因为如果是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利益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公司范围内去直接去说搞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很嘴皮子上的有一点类似于难就是很难看的一个场景因为有一点类似于像泼妇之间的这种骂街那么对我们双方来说 都不好 这个我做了这个事情的话不会给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做加分项而且会把我拉得和他一样甚至更差 千万不要跟那些特别爱跟别人撕的人吵架就是他会把你拉到跟他一样的这个水平线上再以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对 不要轻易跟他们去开撕 对对对如果是纯个人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会在公司之外的 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太会遇到那种蛮不讲理的，就是纯粹的这样的恨这样的人，我不相信，就我觉得真的会很难遇到。即使你做这个事情很不对，我评估了之后跟公司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是我们纯个人之间的这种情绪之间的这个事情，或者个人之间的这个利益，那 OK， 我们不在公司范围内去解决，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解决。 好， 那我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也要是有理有据有节，这个有节的话我一定要控制我自己的这个情绪，而不要叉着腰会怎么样，就是骂人的第一句话或者是打人的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坚持不是我们第一个做出来的， 不是我先动手的。 但是我要补充另外一点，就是一旦他的这个行为对公司的利益有一些损害的话，那可能就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这种 恩怨了，是吧， 个人恩怨了，可能我要首先我要告诉我的这个主管领导，如果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话，可能又是一个跨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可能就是公司维度的一个管理梳理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然后提供依据，那么后面的这个定夺交给我的上级领导和公司来去做判断， 冷静的去面对白莲霞。大家会怎么面对白莲霞呢？也欢迎随时给我们进行互动了哈。那咱们接下来听下一个大侠袁老师。 办公室里有这样的一类人，就是他会比较喜欢张家长李家短用我们的这个通俗的话说，就是太喜欢八卦了。比如说我们公司吧，女孩最多就是你粉李易峰，我粉这个杨洋，我们互相吐槽一下你的这个你偶像 审美是吗？ 对，互相的审美如何如何 这不算八卦，是真不算八卦。 对， 八卦应该是说别人的事情吧。 他刚说的这个完全不是八卦，你知道吗？这个怎么能叫八卦呢？你知道八卦就是说别人的家长里短之后让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定义的八卦比如说是捕风捉影这个并没有事实上的这种依据，或者只是有一点点苗头，比如说哪个女孩子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自拍然后就去推测她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有男朋友啦人家男朋友开什么车什么条件是不是傍大款啦办公室八卦我是比较抵制的。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场景如果给你留够了充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来去参与八卦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公司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是不是你的管理还有就是每个员工他的工作量是不是不够饱和才有这么多闲的时间让大家去扯别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首先我刚才提到了场域第二个就是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去夸大事实然后甚至去编排事实如果你那么喜欢编那么擅长编干脆去做编剧好不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参与这种办公室八卦那么参与它会有两个动作第一个是我来制造八卦就是我就是那个制造编造故事的这个制造谣言的那个人我不会参与第二一个我不会听就你们愿意说什么说什么我觉得如果我参与你们了我听了就很拉低我 明白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好奇心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要伤害到别人 有的时候你绕路而行也不等于那个八卦的声音不到你的耳朵里来但是如果到了你的耳朵里来我觉得就是谣言止于智者你一定就不要再告诉别人了既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之后你又没有说出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袁伟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在办公室是一个特别的职业的一个场合我们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面之前在更之前的节目当中有 HR 分享过和同事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工作伙伴关系 我能说句狠话吗就是我一直都在跟我的粉丝说千万不要跟办公室的人交朋友是不是有点毒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法则它是有地域限制的比如说像咱爸咱妈这种哈在这个一个小的城市之后一个国企单位可能一待就是一辈子那他的朋友来源呢就是来自办公室那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朋友可以交因为他们 是 一辈子的这个交往一辈子既是同事又是闺蜜又是好朋友可以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家 他爸爸同事的家里孩子所有的喜事他都参加过。 对对，因为那个关系是很稳定的，那个关办公室关系是很稳定的。可是我们在北上广，我们有所感觉，就是换工作的频率很高。 嗯嗯。 之后今天在这个公司，哇，你在这里交了一个朋友，之后明天你去了这个公司又交了一个朋友，之后你可能跟你之前的那个所谓的闺蜜以后就不联系了。嗯、还有一种办公室就是咱俩坐得近，咱俩就是闺蜜。嗯、可是明天我调了一个地方之后，咱俩就不联系了，就没有那么亲了。可是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嗯。 之后下一次又调了一个人，你俩又变成了闺蜜。之后你把我所有的事情又告诉了那个人。 嗯。 其实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一定不要跟办公室的同事交朋友。掏心掏肺之后，可能大家全都知道了，他的变化太快了。 嗯。嗯，这也是保护自己不处于八卦中心的一个方法吧。对八卦侠，袁文老师有什么想要建议的吗？如果在生活当中身边真的充满着八卦侠，在办公室当中我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如果一家公司参与八卦的人特别多，那是这个公司本身有问题。 嗯。 是不是太闲了？ 嗯。 这个目标是不是太不明确了？ 嗯。 每个人的这个工作量是不是不够饱和？嗯。还有再要想一想这个企业文化。 嗯。 企业文化，很多企业文化说这个很直接很真诚，是很多企业要求这个员工之间的，还包括上级下级之间沟通上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很真诚，很直接，在这个八卦上又如何去定义？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谈企业文化的时候，它不是写在这个员工手册上那么几行字， 嗯， 它是真的会落实到我们工作当中的一言一行。 嗯。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到处充斥着这样的八卦的人，八卦的事情的话，那要作为管理者他一定要反思。 嗯。 还有另外一个，作为这个员工的话，首先不要参与八卦。 嗯。 就是不参与八卦，不听， 嗯， 我不制造。 嗯。 那其他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我管不了。但是我可以自己坚持我自己的这个原则，独善其身。 嗯。 还是做自己的业务，因为我们既然来到公司，来到办公室，那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完成任务。 嗯。 然后拿到我们自己应得的薪水，这是首要目的。 嗯。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交到这个知心朋友， 嗯， 那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办公室友谊的这样一个，嗯，就是所谓的这个办公室有没有友谊，我相信是有办公室友谊的。 嗯。 那么这种友谊的话，绝对不是这个捕风捉影， 嗯， 然后以讹传讹，而是很直面实施，在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共同来去把问题解决。 我觉得非常的理智和全面，也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面对八卦都可以做一个智者。 小兵就一定不会制造八卦的，小兵是有智慧的人。 嗯，我们都要像小兵一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好了，这是面对八卦侠的方式和态度了。那接下来是什么大侠呢，袁老师？ 这一类大侠呢，就是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杀伤力并不大。 嗯。 就是磨叽，用我们东北人话就太磨叽了。 您刚才可不是东北话呀。大姐姐示范一个， 咋这么磨叽呢？ 太磨叽， 太磨叽了。 在职场当中碰到那种巨磨叽的是吗？ 对，就是这个小伙伴吐槽，就是说他这个场景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 嗯。 就公司习惯不太好，就是喜欢快下班的时候 嗯 去开会。 啊， 然后呢，这个说的他的这个同事汇报工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车轱辘话来回说，基本没啥料，特别喜欢发这个60秒语音信息，而且有的时候就到60秒的时候，这话说的巴拉咔叽的，然后还没有摁准，然后又开始巴拉巴拉说，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要在这个摁断60秒语音当中去提炼哪些是工作相关的有用信息， 嗯， 要把它形成文字， 嗯， 然后再考虑进一步如何去沟通， 从5条60秒的语音当中提取出10几秒的有效信息啊。 对，最实际的他吐槽啊，他最让他忍不了的就是经常因为大家是在一个组， 嗯， 就是其他的人的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 嗯， 那么因为这个墨迹侠的这个表现，所以经常会拖大家的后腿，整体这个组都要去加班， 嗯， 其他组还说哎你们好用功啊，然后那个经常要加班，嗯，但那实际 是我要用功我也想回家。 这个领导实际他自己的这个直属 leader 也是知道的， 嗯， 然后也在叮嘱说哎你能不能快一点， 嗯， 但是好像效率始终上不来。 嗯，那如果领导都在叮嘱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就真的不适合这里的工作环境。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慢性子你知道吗，他改不了的，嗯，他生来就是慢性的，他做不了那种效率需要特别高的工作。 但是在一个私企当中是没有办法被容忍的， 嗯， 那你看很多磨叽的人在未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他永远是一个职位都没有换过，为什么？他的性格所决定。 嗯， 所以如果现在 是职场新人，你有这种磨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一定要逼着自己改，不要拖延拖沓，因为在一个团队当中是没有人会喜欢一个磨磨唧唧的人，不会带你玩的，终究会被淘汰。 嗯，应该有本书叫做《如何治疗拖延症》， 拖延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拖延症应该还是有些可以自己去通过一些小的细节去纠正的这样的可能性的。 另外一种说法，对于墨迹的人，我觉得他就是思想不集中，他总爱溜号，一会儿玩玩手机，一会儿逛逛淘宝，一会儿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发个微信，就是他始终不能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去干一件事情，因此而变成了墨迹。 好像在我们这个年代长大的人，很多是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因为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孩子，他从小要接受的信息太多了，都是碎片化的。我们是很倾向于，比如说，哎，我从手机得到一个信息，哗，这会儿电脑弹出来一个信息，有的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种工作方法，叫番茄办公法，就是那个定个闹钟，25分钟，你集中注意力工作，什么都不要管，你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你休息5到10分钟，你就是可以随便想干嘛你干嘛，你放松。我可以逛这个购物网站，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发微信打电话，然后再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那咱们接着上半个时段哈，继续吐槽。今天呢，我们是盘点了在办公室遇到的就各种各样的奇葩大侠，看看大家会怎么样去处理。来吧，下一种是什么样的大侠呢？袁伟老师， 他属于情绪侠，就很多时候就明明是一件小事儿，感觉就是三月伤春，十月悲秋，就是动不动想给你来一点这个葬花吟的林黛玉的这种感觉， 我知道了， 这种感觉。 我前两天刚看到了一张漫画，就是两个人的对比。就第一个人左边是人形，70%是水，然后右边那个人90%是戏， 全靠演戏， 知道吗？太多。 对对，就是你每天工作呢，但是你还要安抚他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是在工作当中会有一些交集，因为他会把很多的这种情绪化的东西会带到工作当中，就是实际。公司他就吐槽说他公司当中有这么一个高管，他感觉可能是 高管还这样呢， 对，就他觉得是年龄的问题，他说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啊，然后和他工作几乎内心都是崩溃的，就是没有交涉两句，无由来的就是怒气撒你脸，一起工作就好似生活在深宫一样，就有一种宫斗的感觉，而且要时刻防着这个对方去暴走， 就是项目进度呢跟他内分泌的周期来去决定。就是你不能惹他，你惹他的话，这个随时让你这个没有结果会很难看。他就特别这个不理解，说这明明已经这个年纪也不小了，而且已经是这个管理层了，感觉怎么像一个不太成熟的这个小女孩，天天你还要安慰他，哄着他，对。所以他就说这怎么办呢？还是自己的这个领导。 这个安慰好像的确比较难办，如果是同事的话我会觉得我没有必要伺候你，但是是领导，哎， 我希望这个领导有一份完美的爱情，之后他的情绪会一直稳定。 所以说玛雅出门当时是给他介绍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他一定要靠谱，不然的话他是一个情绪侠吧。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因为我会发现情绪比较大波动比较大的人，他往往都是家庭生活不幸福或者爱情生活不幸福，总之让他觉得有不平衡的地方，所以他的情绪才会波动特别的大。如果他的家庭比较稳定，或者他的爱情比较稳定，或者说他的爱人特别特别的爱他，每天给他足够的爱足够的关心，他的情绪就会很好。 情绪不好的人可能是因为内心缺爱，就是他缺爱缺少安全感，所以他总需要别人注意他，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其实是在求关注。我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给领导介绍男朋友， 所以希望嘛，希望我们的领导都有一份美好的爱情。 知道了，去庙里给他求个姻缘。 对， 这是玛雅的做法，碰到合适的介绍给他。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首先我在公司，我们年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员工，他实际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波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甲方的在沟通还有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误差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这个情绪就会比较崩溃。 其实我觉得好像年轻人蛮容易情绪波动的，我也比较容易。这种情绪波动，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源于自己工作的年头时间比较短，情绪管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再一个后来发现，就是有一句话嘛，叫做人类所有的愤怒都源自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其实情绪的波动是源自于对这件事情自己掌控不了。如果是特别有智慧的人，哪怕甲方一直在出各种幺蛾子，我能掌控得了，我就不会情绪波动。好像就真的跟年龄有关。您觉得年轻人情绪波动是正常的吗？ 我觉得很正常。还有就是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控，还有呢就是他可能在过往的这个学习和这个生活经历当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可能工作时间比较久了，我会发现阅人无数， 什么样都正常， 对，经世无数，所以有的时候会互相印证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想法他怎么可以这样去说话这个事情他怎么可以这样去做。到后来我的当时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我会找到一些这个很有善意的这些前辈老师变着法的想问一下他们去如何解决他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有的时候老师就会很直接告诉我他也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采访对象各种不配合或者是这个项目没有办法去进行推进的时候他们也会讲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会发现原来这个老师现在的这个云淡风轻都是当年不断的去打压打压打压之后才有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有的时候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的这个专业经验的这个积累，还有另外一方面在处事态度上会很专业，我专业的时候他很懂得这个事情一二三，他会很有节奏感像打牌一样，他是有章法的而且很难会被这个情绪自己的情绪很难被影响，很难被这个点燃， 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感觉 对 吧。 其实可以看出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领导他在职场当中还不够成熟 虽然他可能已经年龄够大了资历够深了职位够高了可能在职场当中还是不够成熟 但是往往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绪波动特别大不成熟的领导其实怎么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知道他情绪不好离他远一点 万一就是你的顶头上司呢只管你的还要求你每天跟他汇报工作然后挑你刺儿 那你就要想一些能够让他这个情绪稳定的一些小办法对对一定要顺毛驴就不要再跟他对着干了知道他情绪不好你一定要低头了但是往往不会有那么多事情找到我们 对的 所以看他今天心情不好一定要躲一定要躲 玛雅也有怂的时候啊 他是我领导哎。 对，就是在他是你直接领导，他不是跨部门的领导，就是你如果选择确定了说这个饭碗对你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它端住接住的话，那你就要顺应他啊，就是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对，如果只是随便一个同事，他情绪好不好管我什么事儿啊？ 好吧，也算是当做对自己的一种磨练吧，对吧？这是在职场当中自己打怪升级的一个经验的积累。那好吧，关于情绪侠这一点呢，咱们祝愿天下所有的领导都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接下来是什么大侠呢，袁老师？ 马屁侠。 哦， 拍到马屁侠就麻烦了。 对，我们觉得这个拍马屁和这个我认同领导他之间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的。拍马屁的最高境界是啥呢？就是那种被拍的人当时没有觉得，只是觉得很舒服，或是想起来呢原来当时只是在拍马屁啊，就是感觉你好认同我啊。但是低端的这种这个马屁侠呢，就是不管老板说啥他都是对对对。他说他这个同事啊，上次开会的时候老板很正常的开了个头，整个会议室就他一个人鼓掌。对， 太尴尬了。 对，就是感觉有点像永邦我爱你的那个场景啊，就是感觉特别尴尬。而且他还一脸的崇拜相，就是然后呢老板又说了一个项目，很明显是让大家这个各抒己见，就是要头脑风暴的啊。对，他还说老板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方案已经挺好了，根本就不用改，就是你在拍马屁吧，不能这么拍，就是可以认同 拍到马腿上了。 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案吐槽的不是马屁侠，是不会拍的人。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你是要获得别人的认可，同时你要首先认可别人。 对的 啊，那这个认可和这个我认可别人和我自己被认可，它不是拍马屁啊，它跟这个拍马屁是有这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区别的。如果说你说的都对，这种态度没有原则，而且这个场合很不对，就是 这样，很像戴着面具的人，就很害怕这种人。 对，感觉你好假。而且呢他有的时候他的对人而不是对事，他会因为这个人是否对他有益处有利益关联来去决定对这个人态度，而且对这个人态度是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的这个判断基准的，就是你说的都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太直白的太赤裸低级的这个拍马屁了， 这样蛮低级的，其实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的。 我觉得职场当中拍马屁的有两种，一种呢是刚才袁伟所说的用嘴来拍，哎，领导你这个方案都不用改了。那另外一种他们是真的靠行动来拍，他们舍得花钱去拍，因为在职场当中有很多的利益嘛，比如说在升职的时候我可以升他还可以升你，所以有些人他不只是要靠嘴，他还靠行动。我特佩服靠行动的人。 你碰到过靠行动的吗？ 我倒没有，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很厉害，他为了升职之后他每天早晨都给他的老板买咖啡还买早餐，而且是几年就是始终如一日，真的我都没有办法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儿子做早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给他的老板买咖啡送早餐，就是即使老板出差他都会告诉他都会知道老板的那个酒店在哪里，之后为酒店的服务生给老板特意准备一份早餐。 说句实话这种人我服。 服吧， 我服。 这真的是马屁侠。 我没有想吐槽他，我会觉得他很厉害。 很厉害。 做不到 、哦、我们都做不到。就这种马屁侠其实在职场当中是完全行动派。 但老板接受吗？我会很好奇。 买了好几年了肯定就是接受了。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员工每天这样对你，你会接受吗？ 哦，我不接受。因为我曾经真的有人会给我买早餐。 你不会接受是吗？ 我不接受。 我也不会接受。 对，我也不会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样公司的其他员工会怎么想。 对。 为什么有一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拍马屁呢？就是拍马屁是一定能拍得到的。这个人愿意接受的。对吧？所以他才去拍。对。就是拍了之后能发出响的，对吧？你现在拍咱们三个都发不出响，人干嘛来拍咱们三个呢？ 对。 就是说他拍的那个人是 愿眼贴冷屁股。 对。他拍的那个人是一定愿意被拍的。 对。对于这种行动派的，我觉得我真的是服的。如果他真的愿意拍马屁获得了一些工作机会，我可能心里还是会不舒服。我觉得你不是靠专业技能获得的。如果你天天给老板买咖啡，最后你获得的是老板的助理的职位，我觉得你很棒，你非常适合。如果是其他的专业领域，我觉得我可能会不服。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每天早上给老板买咖啡买早餐，这是他每天必干的一件事情。他一天当中也只干这一件事情，之后他一个月就可以领几万块的工资啊。 哇，这样的话就有点过分了。可能 这个就是拍马屁的人只要讨好一个人就好了，他看到了重点。 嗯，别的事情他都不会干。 嗯，但是我还是会比较欣赏袁老师说的这种，在职场当中，你发自内心的去认可一个人，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当的去赞美一个人，尤其是比如说你赞美同事，是让别人舒服，让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舒坦。其实我是会去拍领导马屁的人。嗯，我觉得领导舒舒服服的用着你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嗯，但是关键在于你拍马屁的这个技能。嗯， 对， 像刚才这个有点太低级了。 对， 最好还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别人，找到对方身上的这个闪光点，然后我觉得赞美别人是一件特别有必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一旦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工作上必须的这个接触，而且他确实也对这个本来很公平的事情，造成了这个我与他之间的这个非良性的这种竞争，那我首先我要，如果是在一个公司内部，我要评估这个公事公办的话，有哪些做法。这个就如果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待遇的话，我是否可以直接跟我的这个上级领导公事公办的这样去申诉。 如果真的申诉不了的话，还是那个建议，就是如果这个企业文化就是这样的企业文化，你不适应的话，也不是非要赖在一棵树上吊死嘛，大家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去判断吧， 对， 总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 原来拍马屁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呢，小兵被惊呆了，看来我也要好好学习下拍马屁的技能了，把珊珊姐姐拍得舒舒服服的。 嗨，小兵，我觉得你就不用学习拍马屁了好吗？你只要平时不气我就好了。来吧，接下来是什么大侠呢？ 这属于支配侠。就是工作当中经常能够遇到这种人，明明是他自己的事儿，老是去指使别人去做。比如说你帮我把这个打印一下呗，然后装订上给我。你感觉就是我好像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实习生，就帮你打印就已经不错了。而且这小伙伴吐槽就是还有一次，就是开车经过公司的门口，他看见我的车直接窜了出来，然后拉上车门就上车了，说下雨呢不方便打车，麻烦你送我一趟呗。 天 哪，就是特别离谱的，就是他知道这个小伙伴， 这个不行。 对，小伙伴家呢是在北边，他家呢是在南边，根本不顺路好吧。就为了送他耽误了一个多小时，而且是在大雨天。特别现在他感觉特别怕遇到这个同事，就感觉他可能要让他帮他干什么，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你不帮我你就不对。 这个事情好像都没有别的好说的了，就跟当时你比如你一出国就20个人给你发信息能不能帮我代购一样。这个时候就要勇敢的拒绝。我做不了这件事情，你让我送你对不对？你家在北边我家在南边，我现在赶时间我也送不了你，麻烦你下车。我就是这种态度，对吧？这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是。 首先我觉得这个小伙伴他自己做的不对。 对呀、 就是 他当软柿子了，你知道吗？被 捏了。 捏他。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我们正确的评估一个职场环境当中，就是我帮助别人和我需要别人帮助，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场景。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吧？ 有来有去嘛，你帮我一下我也要帮你一下，我要还回去的。 对的对的，而且要我们每次要评估一下我帮你这个忙我要付出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平时关系特别好，然后你确实叫不到车了，然后我又没有什么急事儿， 是的 交通状况不是特别糟糕，那完全没问题，我可以不顺路，因为我们俩关系好，你平时帮过我，那我可以送你。 对的。 但如果说就是咱们俩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情，我又不欠你什么，而且我有很着急的这个事情，我要特别直接的跟你说，对不起，我后面有事情了，我没有办法去送你。 在职场当中，如果我碰到这种支配侠，有时候特别讨厌的就是有领导支持下属的这种支配侠，他干的不是工作上的事，而是干的他的私事。这种特别讨厌。 对， 我觉得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一定要说不。 对 但是首先领导能让领导去支持你去做一下你的这个关于领导的这个私生活，那我觉得领导非常信任你。就是如果就我看来的话，我会接受。 他也许不是私生活呀。领导说，袁伟进来给我倒杯咖啡，袁伟进来把这些纸给我碎掉，袁伟过来给我打一份文件，他是信任你吗？因为你不是他的秘书啊。如果你是他的秘书可以，就是你是一个正常的员工，但是比如说你是一主持人，你每天都在为他干这个这件事情。 会重新 谈一谈，我觉得。 对，我会重新评估一下，就是我自己到底要什么，还有这个老板整体呈现的这个形象，哪些言行是否一致。那包括他让我去做这些事情，他会不会有一个前提。有的领导呢，他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即使是给这个下属，他也会很客气，有的时候甚至 至会说一个缘由，比如说你帮我去买咖啡，因为我也会让我的这个小伙伴去帮我去买咖啡，就是但我会有一个前提，就是比如说我来不及了，然后他们也知道我有喝咖啡的习惯，就是我一定要喝一杯咖啡，但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了，这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是哪种人？我是那种让人小伙伴去买咖啡的时候一定把人家的也买出来，不然我会不好意思。我是这样的人。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让人家去买咖啡的话，你一定说要发票，这是报销的，不是让你个人去掏腰包的。 对， 是的。 像两位说的这种，比如说是领导指使下属，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或者是因为情感好大家互相帮忙，我觉得这样也是另外一个说法哈，另外一种情况。然后刚才这个小伙伴吐槽的其实是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深的交情，他就是喜欢支持你。 对。 这种人通常就会是比较自私的人，我觉得 在办公室里真的会有这样的人，他会支配办公室里的所有东西，尤其他支持的时候还就是很有理，理直气壮，就觉得他是你的上司一样。这样的人其实特别的讨厌，就不用搭理他了。 对的，既然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也请你记住，你也是一个有自我的人啊，你要先学会爱自己，勇敢的对这种人说不啊，可以在职场当中变得更加开心一些。好吧，面对纯自私的支配侠，我们三个人的观点非常统一哈，就是。滚吧。下一个是什么大侠呢？ 这个甩锅侠实际跟这个支配侠有一点点类似啊，他可能是属于一个不同的一种状态表现。他小伙伴吐槽说，如果你想体会靠谱的这个重要性，只要碰上一个甩锅侠就可以了。他讲，就是有一次老板第二天呢就要一个文件，由于我手头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当时另一个同事呢不太忙，我和老板交代说给别人行不行 啊， 老板说呢让我自己来去分配。然后我就把这个工作交代给那个同事了。我告诉他的时候呢是前一天的中午，然后说好第二天中午吃饭前让他给我，他说保证可以完成。但是第二天上班我问他要的时候，他说哎呀，昨天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呢陈总临时给我一个任务，我只好先帮他弄了。本来呢准备晚上回去写的，但是我电脑坏了。如果你着急要的话，我这已经搜集好了资料了，要不然你自己去整理啊。就是特别白目，你知道，因为领导是很着急要去用的，而且口头上已经做出了这个承诺，事先也已经给他了一个充分的这个时间，就感觉就特别吐血。就是如果你完成不了的话，估计这个锅就得我背了，因为领导说了你自己来去交代。然后就是所以呢这个小伙伴中午饭就没有吃，紧赶慢赶，中午在老板节点之前就交给老板了。就下次他说如果你真要有什么事儿的话，就是你可以提前交代给我，你不要这么临时的时候让我去填坑，让我去背锅，就感觉实在是特别无望又无助。就虽然说这个活本来就是老板交代给我的，但是你既然答应了，那你同意就是认可了我要做这个事情，就一旦不能做的话你要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觉得两个人都不对。 这 件事情好像也不能完全怪后答应的那个同事。但是他答应了既然做不了的话，肯定要及时的跟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我讲一声嘛，这样他才能够做出应急的方案。可是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对。首先他既然接了这个活，他跟老板说了我交代给别人他交代给别人，他应该第一时间告诉老板我交代给谁了。 对。 然后也告诉那个人，我告诉老板，然后老板知道这个活现在在你手里了。这样才不会被这种甩锅侠坑嘛。 对。 再说了，他如果没有跟这个老板还有这个接手的小伙伴沟通好的话，最后这份工作做好了，意思不就还是他交上去吗？不就他的功劳吗？那个小伙伴也不会很大的动力去做呀。就跟你碰到一种急救情况，你需要一个人打电话叫急救车的时候，你一定要说那个穿白色背带裙的姑娘你来打电话，你不能说哎，你们打一下电话好不好，这样就没有人打电话了。所以要把目标这个工作的任务分配得特别特别明确，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做的都不对。 这点我特别认同珊珊。 对吧，这两人都不对。来更之前好好学是吧。工作当中是不是真的会碰到那种甩锅侠，可能他答应了后来又开始没有按照准时的时间完成，这种情况真的还蛮难沟通的。 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他是那种好啊没问题啊，过些日子你还在等着要答案的时候，他说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我不记得了我忘记了，这样的人也有很多。 哎呦，靠谱这两个字在工作当中太重要了， 不靠谱的人特别多。 对。 而且很多人在之前答应你甚至合同都签了，之后到马上履行的时候他突然间就不记得这件事情，跟间接性的遗忘症一样。会有这样的人。 慢慢的训练自己的责任心。 对，就是没有责任心的人。 从一个小细节开始做起吧，就是别人不管跟你提出什么要求， 凡事必有回应。 对， 嗯，做到这个就好像蛮容易做到靠谱的。 对， 很多人就是不回，你知道吗？ 对，还有一点就是，珊珊提到了，就是我这个本身吐槽的这个小伙伴，他自己是有错的。 对的， 对，就是你第一方面你要告诉老板谁来去接手这个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评估谁来去帮你做这个事情，如果特别紧急，你们俩之前是不是有过这个工作上很好的这种配合？那如果是一张白纸，就你们俩过往没有任何这个工作上的这个配合的话，你就把一个很紧急又很重要的事情去交给其他人办，那你是不是自己评估的也有一些失误？就是所以在这种又紧急然后又重要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要自己评估一下跟你手头上 是的 另外一件事情相比哪个更重要？这个首先这也是一个事件管理，它会有一个前提，就是哪个是又紧急又重要的，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紧急的，你会自己做一个规划。 有的是紧急不重要的，是重要不紧急。 对对对，自己要做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还有就是如果我评估出来可能我这个事情真的很紧急很重要，但是我有更紧急更重要的事情，那我确实需要同事来去帮我，那么要评估一下对方的这个你们俩之前是否有过很好的一个合作，那对方过往的这个工作经历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这种 bug 污点，就是他做过不靠谱的事情。那如果说没有过往的这个经历很好，而且你们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痕迹，不管是这个电话也好，哪怕录音，哪怕邮件，我觉得最靠谱还是邮件，就是一定要发这个 email 去确认 、 对，一旦出现真的是有这个漏洞的时候，来去复盘的时候，我是有证据的。 好，这个甩锅侠也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啊，慢慢的开始变成一个靠谱的人，碰到的都是靠谱的人。来吧，咱们继续看在职场当中还有什么大侠呢？ 这属于利益侠，他分的特别清楚啊，真是锱铢必较呀。工作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同事之间互相帮助的事情，你来我往呢，特别正常啊。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种人呢，就是每件事情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和自己的工资有没有关系。有一次呢，就是我工作确实比较忙，让他帮忙分发一下这个会议记录给大家。注意，当时这个会议记录我已经整理完了，只是让他帮我发一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就这样一件事儿，他不帮忙可以，但是还有很多的说辞，就什么 我的天，这都不行吗？就是发一下 啊，对，就是他会说做这样的小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呀？又不会给我加工资，花力气做这种本该不是我的事儿，我是不是太吃亏了？特别直接。然后就是小伙伴说，那好吧，我不敢求你帮忙了。他有的时候会特别委屈，说以前你帮我来去打印呢， 你让我帮你打印的时候是吧， 对，那我也帮你整理过素材啊，那你是不是考虑过我的时间呢？就是我觉得同事之间总要有来有往，感觉以后这种人就是要么你就不要再求我帮忙了，我肯定不会再去帮你了。 感觉第一时间就应该问他，你为什么不帮我发呢？我上次帮你，你让我帮你打印资料的时候，让我帮你整理资料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就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嘛，来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真的就是那种完全不愿意帮助别人，纯粹是占别人便宜的人，就真的不要相处了。 就这种人在职场当中，就是我们说职场我还是确认会有友谊的，但是他如果是这样的锱铢必较的这么算计的这个态度的话，是没有人会去帮他的，真的会没朋友。 但是在职场当中的利益呢，就是同事和同事之间的利益，这个有的时候就会看出有些人他是喜欢我做任何事情你都要给我点好处，如果你不给我好处的话我就不会为你做，就利益驱使。我觉得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人是特别特别多。 而关于金钱这件事情，不同的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人的看待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像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里面，他是纯粹帮忙帮我分发会议资料他都不愿意，然后他觉得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完全不用相处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让他发一个这个会议资料说，哎，我给你10块钱吗？这又很尴尬。 就是啊，就不能就应该这样说，让他知道自己这句话有多么无厘头，对不对？ 但是好像真的有人这样去做，就比如说微信发红包，然后对方但真的要了。 对呀，我也是经常请人帮忙之后会发红包给人家，会这样。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收的。 这种事情我还是觉得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帮就帮一把吧， 因为有一天你也需要同事帮你一下，其实都是互相的。 对，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 但是还有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是要说不的，是要懂得去说不的。 的。但是就如果是举手之劳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能帮就帮呗。 对， 但如果说我帮忙这个事情确实会对我有一些损害，那我要评估。 别人帮了你，咱们自己也得想着怎么样能把这份恩情还回去。 对对对， 别人没有任何义务来帮你，对吧？看咱们节目吐槽了一整集，最后回到了一个特别有爱的结尾。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绿色正能量的栏目嘛。 是的啊，亲爱的小伙伴，听了这个吐槽，有没有感觉心情好一些？好，关注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随时随。